冇救佢啊！州政府冇救咁多嘢啊！ 好啦，底特律嘅即係輕衰啦，咁同美國經濟咧， 不過美國經濟咧有幾個感覺咧，就想請教三位兄嘅。第一樣嘢，啲人係咪真係肯買翻樓？個樓市復甦係咪真嘅？第二樣嘢，啲人攞唔攞翻卡？第三，買唔買翻車？ 嗱，先講樓啊！咁其實而家我係諗緊買多間，但係我話俾你聽，冇人放盤。 咁紅啊個市 啊咁勁， 咪咁放牛幾日就搶咗，睇地區， 好牛啊！ 不過美國樓市如果喺復甦得比較快嘅區啦，或者比較經濟已經復甦得好嘅地方咧，個樓價就一早已經超越咗2006年樓市高峰期好耐啊！即係。如果我哋用香港的比喻就是好多都過了97的價格啦，應該如果我哋用翻對類比咧，就差不多其實已經是講緊2010年嗰只咁嘅 feel。 咁你我先話，我估你老哥都係揀啲正區噶啦， 咁梗係買啦，係咪？ 係啊，跌菜趁低吸納啊，係 啊，買一條街得啊你。 我想講，我認識得香港又有錢佬，係的而且確想諗一個個 block 咁買，咁但係係咪好事咧？唔知，但係佢喺加拿大仔 Winter 有投資，所以。佢我諗佢比較了解啦， 明白 嚇。咁但係樓市如此啦，股市啊破曬歷史高位啦， 係啊，好牛。 Donald Trump 贏咗之後又係咁爆上添啦， 係啦 嚇。如果你話係咪碌翻卡？消費係好咗嘅，但係冇當時嗰種過度借貸咁黐線。嗰陣時係可以係一個冇收入冇成嘅人買一間有泳池嘅大屋，唔緊要噶，經紀同你講，你供得起就得啦嘛，唔使俾首期，供幾耐啊？你唔使供好耐啫嘛，兩嘢轉手。個差價夠你做幾年啦， 哦， 即係咁樣去稅佢哋啊嘛。 舊年有套戲咧，叫做《孤注一掷》，咁啊裏面有幕戲咧，就講到咧，佢哋落去調查到底呢個樓市泡沫咧有幾嚴重。咁咧就去最基層啦，包括去脱衣舞嗰啲地方去問啦。咁見到個脱衣舞娘就問啦，同佢講話：而家啲樓好唔掂喎，你咁樣按法咧就實衰啦，大概咁嘅意思啦嘛。有一間樓就好慘啊！喂，同佢個脱衣舞娘講，你有一間樓就好慘啊！個脱衣舞娘話：我有五間啊，點算？係啊，逃過啲都有五間。 咁但係又咁講喎，咁佢哋嗰個佢哋一，你咪銀主盤我咯，冇 close 係咪？ 係， 咁我走咯 ，walk away。佢嗰陣時啲人點 walk away 啫？層樓我唔要啦，你出去收收。咁有啲呢個係叫做好嗰只，有啲咧走之前你同我間屋有啲咩可以拆咗佢賣曬佢。 哦， 爛屋一間俾你收， 係 咁嗰啲收翻喺爛屋，我哋識到唔少韓國人做咩咧？就係、是、去用極低嘅價錢同銀行買咗呢啲屋翻嚟， 係 執翻靚再賣。咁其實變相做裝修，賣裝修佢哋，都有乜都有。 咁亞洲人係會好啲嘅。 咁我斜啦，照我理解咧，其他車公司我唔熟，我唯一咧就買咗間。車公司的股票叫 Tesla。 哦 ，Tesla， 多謝你申報利益，咁應該冇買錯咯。 咁我買 Tesla 嗰陣時係兩嚿水到啦。咁咧，其實中間都熬過一陣間嘅。而家啊300多蚊，講緊一年充啲嘅啫。咁嗰架車就出咗名都唔係平噶啦，香港有稅務優惠嗰陣時都賣到近100萬啦，我賣到100多萬架啦。咁似乎生意唔錯，只係咁講。 咁真係真喎，美國經濟真的 come back 啊 ！come back 喎。 而家其實我諗幾年前喺唔同嗰啲節目講咧，我都話其實美國經濟好多地方翻咗嚟。你話有冇地方好差？咁啊，而家佢嗰個如果你以就業計咧，係一啲都唔失禮嘅。咁啊。以收入計，很多人都話：不是啊，你即係點對比都好啦。但係一樣嘢，我覺得佢控制得幾好啊。至而家為止，美國嘅物價唔見佢升得幾多。 哦 ，OK。 尤其是最主要嘅幾個 即係冇咩 inflation 核心嘅核心嘅消費價格唔係升幾多。租金樓價升。 車的銷售好了、等等加埋反映就其實是一個不錯的狀態。 李兆富這裡要問你了，就說特朗普之所以當選呢，有不少的分析都說是 Rust Belt、即是生鏽帶，即製造業大， 嗰啲冇得低得率， 係啦，嗰啲冇得撈嘅白人工人、低下層嘅製造業工人，佢哋係投阿特朗普一票。咁但係就算亦話個市係好，製造業係唔會翻得到轉頭噶。呢個特朗普啊，即係我覺得呃人啦。 佢真係嘅呃人，因為好多美國即係叫做有識之士少少嗰啲啦，無論黨派立場都講一樣嘢，美國喺過去嘅十五年。對就業最大的影響，無論是製造業抑或是零售業、最大的衝擊根本不是來自外國的競爭，是來自科技的進步、美國不是沒有生產基地，在那些什麼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有很多工廠，他們都還有生產自己的東西，內銷的不用賣出去的、那些其實那些的生產環節都已經逐漸自動化，即以前它不做到全自動化都好，低技術勞工基本上沒有市場、反而是低技術服務業的市場就很強勁、例如什麼呢，你屋企有搭草地幫你嚟掹嗰啲雜草嗰啲，其實幾好揾嘅。我想講，咁冇乜技術，你認得嗰棵嘢唔係草，你就掹，冇技術可言嘅。咁但係嗰啲咧，其實人工升咗唔少添。咁一定程度上有啲似香港。 但係呢個係一個全球化嘅必然嘅結果啦。 我暫時冇一部機可以幫我碌過草地，草啊冇事，但係啲雜草幫我掹曬未有啊嘛。 即係非我族類嗰啲掹曬出嚟。 系啦， 总之见到唔系草啊，长唔长头一件事啊，都掹晒佢。喂，讲开嘅，即系我都好想知道，就系话特朗普佢未上任之前，可能一个月到咧，开你冷气咧，就话佢嗰个生产线部分生产线就搬去墨西哥。咁结果咧，就特朗普就话你唔需要搬去啦，我减你税啦。咁啊，嗰间系留得喺美国，但你救唔到好多间，因为咧站在。我看很正常，你做生意的呢，哪裡人工便宜你就會搬去哪裡，除非是戰爭狀態。 你 告布賴西順 言下之意就是說特朗普是不是好戰，有沒有準備戰爭心態、 我不你說吧、你 說吧、言下之意、其實呢我也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即如果要再發生一次戰爭，究竟會以什麼形式出現？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工業生產，由第二次工業革命到我們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是19世紀末開始大量生產大量製造的模式引入軍事，就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好了，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已經過了70年了。 Yes， 咁呢70年就嚟70年啦。咁喺呢段日子咧，其實個社會世界無論社會經濟都轉變咗好多。咁如果上一次標誌住打仗係用大量生產形式去打仗，即係大量生產坦克、大量生產導彈、飛機，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可能我哋已經進入咗一場新的戰爭，不過我哋唔係好確，因為個模式同 有幾個講法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嘅，不過你都聽過啦。第一個貨幣戰， 係 網絡戰， 係 資訊戰，人口戰都聽過。最近有個都當然同今日話題扯咗少少啦。依家所謂基督教嘅人口咧，泛基督教啦、天主教、基督教、信 東正教 啲咧，十字嗰個啦 ，OK， 仲係比穆斯林人口嚟多嘅。咁但係隨住人口增長嘅變化咧，穆斯林人口係會超越即係十字嘅，即係基督化十字靠人口嘅會超越呢樣嘢。人口戰真係想聽過呢個得意嘅嘢。 貨幣戰就唔係新鮮事， 唔係新啊，成日打噶啦。 有本好書《中國金融史三千年》，好睇。佢就係純粹講中國金融歷史入邊嘅貨幣戰爭。 喂，就多謝你啊！ 嗰本好睇，嗰本好睇，嗰本啊好正。 咁但係翻轉頭，一係咁做輸推介，咁到咁多係咪？咁啊 ，anyways， 我講話即係一個新形式嘅戰爭咧，我其實又唔係話好 well thought out 呢個 idea， 但係我諗，例如你話由九一一之後，牽連到嘅連串嘅事件，包括美國打伊拉克，然之後阿富汗，然之後就到咗2008、2009之後，突然間有一陣茉莉花革命，然之後嗰個亂鬼曬大龍，又出現 IS， 咁啊喺非洲又有 Boko Haram， 係嘅。是翻翻去好似嗰陣時講話 Clash of Civilization 咁咧，基督文明同呢個穆斯林文明，好似有一種矛盾。我唔知道呢個係咪嚟緊嗰條割裂線啦，定係其實已經發生緊，揭開緊序幕。我大家仲唔 係好？我會咁樣睇啦嚇，我都係孤陋寡聞，我覺得咧，世界大戰機會咧係微乎其微嘅。除咗 ISIS， 即係伊斯蘭國，係啦。點解咁講咧？因為而家世界嘅領袖咧，中英美翻俄啦，即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英美翻俄，以及根本大部分國家嘅領袖都係世俗人士，做乜嘢咧？權力。財富同埋榮譽，ISIS 就唔係啊嘛。 阿湛翻轉頭都係之前講話 The Dictator Sandbook， 我甚至乎你話以前有宗教戰爭都好啦，一樣都係利益，不過只係個牌頭唔同啫嘛。 哇 ，come on，come on， 而家 globalization 互相投資。咁多打七就不差都 ，ISIS 用一個價嚟嘅都係， 唔係喎，即係你如果話係啦，就係因為呢一樣嘢變咗，可能個戰爭模式唔同咗，即係可能係 頭先佢講啊，陳志傑講嗰幾個 模式唔同啊，直情係。 那種機戰即係真槍真炮打機會不大。嗱，講翻 我打完你，我冇著數嘛，係咪先？ 係， 打完以前搶地有用喎，而家搶地嚟做咩 啊？冇需要啦。那個年代過去咗啦，都要繼續質你啊，咁樣講話。咁globalization好多人認為，包括我認為。是冇得翻轉頭。 我反而想聽三文興勁啊！有個新字咧叫 deglobalization 啊，又係傳媒喺度純粹搞咗啊？定 得唔得啊？ 係有冇啲 即係因為加埋而家嗰啲即係新本土嘛，即係我講全地球嗰啲啦，各地嘅本土主義啊嘛。我都唔敢講，即係由黃金時代，即係由19世紀嘅。其實 globalization 第一波就是19世紀啦，當然有很多人說不是船堅炮利走去最後一陣殖民，但是你說去到真的很高峰期，去到上世紀70年代，大家直接是 globalization 的第二黃金年代啦，新興市場啊，之後有金磚啊，有什麼啊，中間不是沒有經歷過一些顛波的，但是我哋講緊嗰個大歷史嘅趨向，唔係講緊十年、廿年、三十年，我哋講緊係200多、300年，即係呢個全球化嘅過程，唔係一個好短嘅一件事。咁所以我同你個睇法係一致嘅，我係覺得呢樣嘢翻唔到轉頭，係因為嗰個趨勢其實比我哋想象之中長遠好多， 同埋好意外咧。其實不是意外的分析，習近平咧喺瑞士沃達咩啊？ 世界經濟論壇 啦，擁抱全球化， 同我Trump係相反嘅。 係啦，即係哇！世界真係即係我諗都諗唔到啊！竟然中共政權係要擁抱呢個全球化，而家Trump就反對全球化。 Trump 係咪反對全球化咧？我唔知道， 起碼 佢可能 選舉嗰陣係咁講咧， 投機嘅政治語言啦。不用講其他人的利益，他自己間酒莊賣的酒，當然他可以說我只是賣美國人就夠了，可能是，但是 他酒莊的酒不差 OK 但美國人的不差的酒是不太見得人的，其他地方的標準不一樣，但是他是不是可以真的 afford 得到，甚至乎以他一己之力是做到什麼呢？他是反映了某一種情緒， 即我反而覺得他的出現是反映某種情緒、我覺得選舉政治是反映了社會已經累積了一定程度的一些新的風氣、新的一些意識形態的結果來的、 其實講特朗普大家可以留意是個女兒伊萬卡特朗普跟他真的很相輔相成，當特朗普表現出一種很狂人的態度，他的女兒就是很優雅溫文儒雅，再教他的小孩子講普通話，去令到習主席真的笑了兩笑，很開心， 好像不知道念一首詩唱一首歌，是 的、非常互相補足，說他的女婿有好東西、白宮做官，同時都是、有些梗係啲生意啦， 你古董我會娶咗總統個女嘅啫。 嗱，依啲我哋叫裙帶噶，裙帶啦，裙帶啦。喂，其實你所知道美國人，即係咪好反感咧？ 介唔介意嘅？ 好耐嗱，我唔夠膽話美國以前冇出現過啊，但係做到咁公開嘅咧， 係咯， 係我第一次見嘅喎。 不嬲都係一家幾口，一門幾傑嘅啦。有人係講哇咁嘅。即係略由布殊，由老布殊到小布殊， 今次隔代嘛， 今次 隔咗代唔係同一次。 原本話 Jeff Bush 都分分鐘有得入，佢哋其實美國雖然話係一個好 egalitarian， 即係喺大眾嘅生活入邊咧，其實係好平等下嘅。 美國夢啲咁嘅講法， 有少少唔同添啊！即係例如你話Mark Zuckerberg 係揸架 Prius 嘅，即係佢哋有錢又唔需要。外露那隻 Trump 很奇怪地是在美國的這種這樣的主流，我自己見到的主流生活以外的人，可能他們時時都說 New Yorker 不是美國人來的嘛，在那裡有一個很特殊的小眾文化，反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挺小眾文化的，在美國人眼中看是不是很介意他們、一家幾口走進去呢？又不是的，他 們 不嬲第一夫人啊，仔女因為未試過是這樣， 是啊，仔女是第一次。因為要講翻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克林頓年代咧，呢、這個要希拉里咧就入到去咧就好大影響力、差唔多主政啦。咁要講翻六十年代金賴迪總統咧做當政嘅時候咧，佢細佬咧羅拔金賴迪係好似 司法部長， 司法部長嘛，兩兄弟，第一佢就係同輩。第二咧，真唔係仔女啊，好少係用到仔女，仲兼埋女婿喎。 不過如果你問我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我純粹個人嘅， 絕對唔係歧視啊。不過係首次係用埋下一代一齊入埋去白宮揾食。 但係我好個人嘅一個諗法嚟嘅。雖然話美國咧係廢除帝制而出現嘅，佢係即係歷史上第二個。即係叫做係帝制後的地方啦，即係以歐美文化嚟講，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深層次入邊，即係有一班人係仲係好迷戀一個有一個 royalty 嘅，即係希望有一種皇室嘅， 唔 係 佢哋崇 族嘅嘢。 我睇部分人係崇拜上流社會嘅，金賴迪嗰個年代做得到。係 啦，佢哋反而係 Jack Lean 咧嚇，哇！即係做到一種好上流社會。 仲拍一套電影，大家係真係當佢係某一種貴族咁樣嘅角度去睇喎。我唔知道美國人冇咁講，即係某啲人心目中其實係都。暗瓦底是向往這種這樣的 狀況，不過三文兄有件事真的要急速請教你的、 okay. 特朗普不肯公布自己稅務紀錄，究竟是不是一個事件來的？美國民眾 是不是不介意的？就是這 些反轉 care 不 care 啊，人 是大佬 在過去的由2008年打後不是有時有人追著奧巴馬說他不在美國出世、 哇，出是出世子事少、但是不交稅那樣 出世，由於你不在美國出世，根據憲法 是做不到總統的， 但沒有交稅其實是你大不了你就譴責，即是你 是總統不交稅。 我暫時我們那真是香港做特首真是痛苦 全部回來，不如這樣吧，即我們剩下一節就少少時間，等下講另外一個 topic， 因為今晚請得你要上來、我想很想問你一件事的OK， 咁我哋唞一陣啦，控制員，可唔可以唞一陣？最後一節短短地嘅， 好， 請，因為都夜啦，唔好意思嚇。 講嘢基本上好長氣。 唔係，係好聽嘅啊。好，我哋唞一陣，唔該。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小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怒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怒漢推鼓。 城寨是什么来的？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产物，过去做出来，现在做着，将来会继续做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城寨。 難得呢就有李兆富卿上嚟，本來咧即係都好夜啦，不過冇辦法，一定捉嘴問埋呢樣嘢，因為香港最 hot 嘅 topic。咁啊，呢個唔係後任特首，係即將卸任特首阿梁振英咧，就最近帶咗隊上去咧呢個珠三角洲嘅考察，咁咧大肆推呢個大灣區計劃。大灣區咧即係話九加二，九個珠三角嘅城市，再加一個香港同澳門，組成一個大灣區。咁咧講到當然好 positive 啦，啊，咁啊雖然有人話佢反應已經慢咗噶啦，亦都有人咁講咧，你咁樣做啲計劃咧就卡唔尊重啊林鄭，就冇冇 consult 過林鄭嘅。咁你大灣區呢個 concept， 你認為喺香港香港應該點樣去回應呢？ 嚇，啊！我哋係被規劃噶嘛，唔係咩？ 呢個係一件事啦，點樣回應咧嚇？ 嗱，咁講，即係撇除被規劃啊啲嘢，我唔係話反對融合或者咩。我曾經都有人問過呢個問題，叫我寫信報咁寫篇嘢。咁我諗其實所謂融合，我如果當冇其他限制之下，一個地方無端端有個聚落，咁，那個聚落點樣會同其他嘅聚落發生關係啦？咁最緊要嗰樣嘢都係交通運輸。 係。 咁所以你話大灣區嗰個成個所謂規劃咧，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講嗰個交通運輸基建。咁其實已經喺香港已有嘅嗰啲交通運輸基建嘅規劃入邊，尤其是使最多錢最大件嗰啲咧，基本上全部都係喺香港以西，唔係香港以西，係香港西邊去到以西嘅一系列發展。咁東邊冇嘢去好去噶嘛，係咪？劃出海咩唔通咁冇嘢搞噶嘛？咁所以似乎，你講唔講大灣區都好，某啲基建、某啲計劃已經在進行中。咁好啦，咁啊呢排咪有講話，不如香港人翻去住啦， 浸温泉啦， 阿波哥話噶， 其實不嬲都有人翻大陸旅行噶啦，又唔使 你講， 唔使你講。咁問題就係，咁係真係中意去日本嘛？咁冇講喎，你冇得逼我，唔通唔俾我去咩？咁所以我覺得好多呢啲論述咧，其實對真正實質的影響是不大的。 是不是政治口號呢？以前我聽過泛珠三角， 是的，我 聽過幾加二那些， 其實那陣時候什麼生活區什麼，好像唐英年也有 三小時， 是的， 同性化。 但是始終有些事情是難處理，你一地兩檢你都未跟我搞定，是不是？如果你告訴我我是可以在即其實現在你不要叫我回到大陸住那麼遠，我在屯門住啊，我出中環啊，我都又唔係話好難，但係我過兩條隧道， 係 我都覺得好用咯。 啊，周俊華話唔塞車嗰日就半個鐘，不過咧大部分時間咧情況之下咧，朝頭早夜晚都係塞車嘅。 啊，我識得，我記得 佢講埋半個鐘嘅。嗰次係嗰次阿林鄭冇入到去啊嘛，記唔記得？冇入到去 天水圍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香港而家可以發展或者將會發展嘅地方。 咁係真係好高度集中喺新界西嘅。咁、你淨係屯門、元朗嗰一撇地，係等於成個九龍半島咁大嘅喎。 嗱、呢度我要有兩樣嘢問你，同你講嘅嚇。我先講個比較細嘅啲嘅，但其實都好重要嘅、如果所謂大灣區咧，你話將幾個即係咁多個城市串連成一起咧，好似美國呢個三藩市咁嗰度咧，有一個問題就係、香港和大台兩個不同的司法管轄區，這個很多人都講過，不過不是那麼多人講到，就是說在三藩市那裡或者燕西大陸，它的車是可以自由出入的。 你美國加拿大也是這樣， 自由出入，第一全部行左太，美加全部行左太，加拿大曾經試過右太，不過不得、OK? 都要行左太。香港第一要能不能夠應付那麼多左太車突然之間入到來香港，這個此其一。此其二就是說香港現在有個車呢、我資料你們可以跟我 update 一下，是大概六十幾萬架車，香港有其中五十幾萬架，五十四萬架左右是私家車，其餘有各種譬如貨車、巴士、大中小巴這樣。咁啊，中國有幾多架車咧？中國大陸係有，我揾過啦，要2.8億嘅機動車。所以機動車嘅範圍好廣啊，可能大電單車都係啦。 佢有13億人，我哋得700萬，你咁計嘅話，咁 單係私家車已經1.8億架。而中國咧，早好多年前成為世界上第一汽車生產國。儘管有錢，你一定想買入口車嚇。係。咁你咁樣。而在深圳是有310萬架車，如果即係講到同城化或者是大灣區，理論上他哋揸車可以自由出入。 所以香港早叫停自駕遊㗎啦，已經 係冇可能是負荷得到啊！如果啲車唔可以咁樣自由駛入香港，你怎樣搞個大灣區啊？ 其實 呢個唔好講政治問題啊， 你如果冇得， 就算冇關口都好啊。 莫講大灣區，港珠澳大橋都已經未搞掂啦喎，啲車停喺邊咧？ 其實你起咗條橋之後，我架車唔可以過，或者我淨係去揾食 中港牌，中港牌都有限噶嘛，幾萬架咁。 且咁你其實呢個服務緊邊個咧？但係我贊成啊，如果你冇咗呢一個咁嘅流動嘅便利，即係其實將個 呢個流動便利係重要噶， 好冇乜意義嘅。 同埋做生意嘅人咧，就一定係得多數富有啦。佢冇車，公司買架車俾佢啦。他如果沒有車可以自由出入，是很大問題。 中港牌咯，依家你頭先講， 但少數啫。 中港牌你要用第七位數字去整一個中港牌翻嚟，再加個車價先至俾架車你咁做嘛，可以係。 但香港是負荷不到嘅，就算我哋而家假設所有揸左太大陸的司機落到嚟香港，都很容易、很聰明地即係適應香港的右太駕駛規則。 又咁講，如果你話左太右太咧，其實唯一我覺得最大嘅麻煩位喺邊度咧？ 係 過隧道搞低嘅窗俾錢嗰下嘅啫，揸咧其實分別唔好大嘅，或者入停車場拍卡嗰下要 嗱、你覺得唔係大 嗰下就好麻煩。 你覺得唔大啊？ 唔係因為我左右太車我都揸，即係 我當然知道你左右太車啦。 咁我其實覺得個調節唔係好難嘅。 嗯， 反而最難都是過隧道給錢啊。 Okay, 簡短啊，即是我都有人這樣說，香港人呢對大陸呢，即是不可以否認有不少人對大陸很反感的。 是啊，那個就我覺得 很反感的。 那個矛盾嚴重， 反感是一個情緒的問題，但現實問題就是說你個即係香港目前的經濟咧發展到呢個階段，如果你不跟大陸合作，不要叫融合，融合很多人呢就聽起上嚟就好興噶啦，合作多啲合作係搞唔掂嘅，啊，咁個出路喺邊度咧？金融同埋專業服務係唔可以養到咁多香港人噶啦 ，OK？ 我想問阿傅阿邵富興啦，咁香港經濟出路喺邊度？ 香港經濟出路多， 你唔同佢合作係冇可能嘅。 我其實以前都有合作噶，從來都有合作噶。 我睇去到咁嘅程度啊！ 未喺未主權移交之前都有噶。 我知道呢啲唔講啦， 水都買咗幾十年啦。 OK， 呢啲唔講啦，呢啲唔講啦，即係講 looking ahead。 其實你如果即係再睇落去咧，我時好強調一樣嘢，即係香港人如果要做任何嘢都好啦。而家好似有兩套取態，一你睇唔睇大陸？ 但是大陸都是13億人口，地球 GDP 10%， 地球很大的，20% 比較你現在地球很大的，其他地方的生意不是生意嗎？以前你知道嗎，香港的珠寶業呢在地球首屈一指的原因是什麼呢？那班 sales， 那班做珠寶的， 嗯， 是跑勻全地球的， 哦，中東很多， 一大班人跑中東，一大班人跑歐洲。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認識的朋友裡面幾圈不同的人撞出都有人做這些行業，嗯，其實存在的仍然，你去紅磡學園街，嗯，不是所有珠寶店都是招呼那些大陸團的，有些人是真的做這樣出口外銷的， 嗯， 這些遲早都會沒賣的行業我知道，但是他還有得做的時候你可以繼續做的。人呢去到沒得做的時候你自然會轉的啦。以前香港做成衣做紡織， 我以前認識某一家人，他都是做成衣紡織， 是 間廠有個 receptionist， 70年代，哎，之後沒得做了，炒 quota 了，不過老闆又轉型做下地產啊，成啊個 receptionist 一步步都做，做到90年代尾2000年代咧，佢係地產部嘅經理。 哦， 點解唔得啫？係咯，做廠妹做下做到地產部， 不咁 都有吧。以前人彈性很大的， 啊，Simon 這些是少數而已，就是少數 人都不是整間公司 算的，啊，即應該怎樣呢？你怎樣面對大陸的經濟呢？點樣大啦？因為 我諗調轉頭咧，香港要諗下國際化，真正國際化。如果你係一個中國城市嘅話，我全世界嘅人點解要喺香港度設個總部、設個分店先？嚇，香港要注意就係話，究竟同中國有乜嘢唔一樣？唔係話我哋唔中國做生意啊，而係點解我會喺度設個分店先 ？OK， 嚇， 係咯。即係喺香港，我哋就係要保留。 我哋好驚嘅 係 咧，多咗公司係諗亞洲區總部，唔諗香港，諗新加坡，諗台北。我台北啊，要注意一下，真係要注意。 台北啊，我唔知啊，不過新加坡個競爭係好大， 係好大。 即係如果我哋要睇一個競爭對手，即係諗下啊，邊個做啲嘢啱啲咧，係應該要望新加坡。我知道有另外一套價值觀，就係新加坡。就是少咁一樣嘢，佢冇咗我哋背靠祖國嘅優勢。我反而調翻轉，我覺得新加坡有一個優勢，佢面向地球。 係啊， 哦，不過咁，我會個個都有一種優勢。新加坡咧，佢個政府係一個係個自主，可以自主。而特區政府咧，任何人做特首都好啦，啊，佢唔係歐 美。李光耀同你一塊相反嘅喎。你有睇李光耀 冇 decision maker， 唔係冇個特首換。 嗱，李光耀同阿曾慶諗係相反嘅，真係。 佢點諗咧？ 佢真係覺得好多嘢都係被逼嘅啫。 係啊， 好多嘢都被逼。 佢反而羨慕香港背靠祖國。不過咁呢個可以再後話啦。 誒，呢啲可能係講佢老人家當年講反話啫。佢叫人啊唔好從政啊，叫華人唔好從政啊。啊，最後一條問題喺結束今晚嘅節目之前啊，昨日連月增寫了一篇文章，我認為紅色資本是由於紅色資本就來勢洶洶，會是焗到本地資本是團結組成非政黨性的一個執政的聯盟。 我以前都說了，抗衡共產黨唯有地產黨，你句嘢我講啊， 你咁本地資本即係政產黨啊？ 但係三文兄，資本有冇顏色啊？其實 嗱，錢冇適應， 啊， 我利益係有分配嘅。好坦白講，而家啲人講話紅色資本入侵香港，我反而覺得佢哋比較似走資嘅情況就多過真係想喺香港佔據啲乜。 嗯， 天格投地之後，你唔會有著數嘅。首先 係， 但嗱，我早幾日咧， 麵粉貴過麵包。 早幾日見我有一個 Facebook page 啊，好快。叫秋海棠國民史咁樣嘅， 係係 好睇嘅，好睇 歷史地理嚇， 係史地係咪乜咁樣 嘅？係台灣 嘅。咁佢咧就貼咗一篇咧，就係1947年嘅香港嘅一個財經報導，就講話咧1947年咧香港嘅零售業好差，不過咧出奇地咧地產就好好。咁嗰篇報導講到明啊。就是上海的商人看到上邊的情況就不太妥，就已經在香港買地。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有點像太陽之下無新事， OK， 太陽之下無新事。OK， 即係我哋香港再一次即係發， 不嬲都係避難所嚟嘅啦，係嘛？ 又發再難坐。 即係啱啱就係真係七十年前啦，即係七十年前就 係1947啦，係國軍敗職已老。1947嘅時候，國軍敗職已老啦。好啦，呢啲問題咧，將來有機會繼續講啦。咁啊，多謝你啦， 多謝 更加多謝你啦，大佬，你今晚真係你上嚟學咗好多嘢啊。咁啊，以後有機會再請個李兆富上嚟講下，又講經濟，又講政治， 好唔好？其他講飲飲食食都得嘅，其實。 有機會我哋有節目講呢啲嘢㗎。好多謝各位收睇，咁啊，有啲咩意見咧，隨便寫啦嚇。OK， 拜拜。 城寨是什么来的？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产物，过去做出来，现在做着，将来会继续做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城寨。